勒索，每一个你是我伟大的英雄。

着满目疮痍的繁华，感到痛彻心扉的惆怅，听着心在爆裂的巨响，陷入深不见底的悲伤。再见青春，再见美丽的疼痛，再见青春，